金。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来到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一梦。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是关于应该算是这几年都比较兴盛的一种舞蹈的门类，叫做肚皮舞。 肚皮舞， 对。今天我们一梦刚刚在底下也跟我说了，他将现场挑战一下这个肚皮舞，在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家也可以稍稍的期待一下 啊。其实好吧，我其实没有怎么太就是跳过舞，所以想尝试一下，也顺便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对，所以这个悬念我们就留到最后一个环节，请大家那个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打开直播。怎么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呢？收听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通过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广播。收看的方式要记住，我们是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就可以实时的收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可以通过一直播或者是微博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直播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互动的问题呢，我们正好今天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对，今天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嘉宾。 我们刘明宇是一位肚皮舞教练。大家可能说起肚皮舞教练，可能就是女性会是一个在脑海当中根深蒂固的印象。但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一位肚皮舞的男老师，来这个小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我来介绍一下小雨老师他的经历啊。他是曾经获得2018年的东北首届东方舞艺术节的职业鼓舞组的亚军，获得2018年辽宁首届东方舞艺术节男子组的亚军，同时呢2018年也受邀参加了3rd国际东方舞大赛作为评委，然后还有这个2018年世界东方舞锦标赛专业鼓舞组的冠军，非常的厉害啊。今天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肚皮舞的问题，包括还有这个东方舞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提出，由小雨老师为大家来解答。同时呢，今天小雨老师也带了他的得意门生我们的雪莲来到了现场，雪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雪莲是学习肚皮舞多久了？ 我学习2年了。 哦，2年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雪莲和我们小雨老师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精彩的肚皮舞的表演，大家同样可以期待一下。 没错， 我们还是跟平时一样，先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为大家分享几条这个关于潮流，关于我们健身和运动方面的资讯啊。 潮流风向标，欢迎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关于这个一个减肥成功的男孩啊，他在大三，他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光明的这个军人，光荣的军人。但是呢，他因为自己的体重原因，一直限制了他这个梦想的实现啊。21岁的徐林松是大连科技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一直有着这种参军梦想的他，2017年的时候就参与了这个当时去考这个，就是想要当兵 参军的体检。 对，但是因为超重没能够通过体检。此后呢，他就开始为了梦想而去奋斗，开始拼命的跑步健身，控制饮食，直到这个从175斤减到了140斤，练出了一身的肌肉，并且顺利的通过了2018年的征兵体检。很励志的故事、 很励志的故事。来，我们看一下视频吧。 我们来看一下。 175斤，然后减到了现在的140斤。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学校武工队组织的地前训练，还有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跑步健身，还有平常的吃饭都要控制饮食。终于被国家选上了，能够成为一名准军人。我准备在部队中长期的干下去，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国家，为国家站好岗，给国家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在看完了这条资讯之后，真的是被他的这种为了梦想而去奋斗，为了为国家献一份力量而去这个拼命的减肥参军的精神给感动到了。 是的，我觉得从175斤减到140斤，35斤，对，其实还是一年的时间，其实还是挺难的。 对， 所以 需要很强的意志力。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 也希望他之后能够好好的享受他的这个兵役的时期。 没错。好，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王者与青铜的区别，六旬的奶奶坚持每天花样的健身2个小时，2个月就练出了腹肌。六旬的奶奶就是60多岁哦。 对， 9月26号，江苏徐州65岁的奶奶呢，正在公园里进行着日常的锻炼。她称来锻炼了2个月就练出了肌肉。她自学了很多很多的健身的方式，包括倒立啊等等。每天锻炼呢2个小时，即使下雨呢也会坚持在公园里锻炼。奶奶说，健身之后精气神更好了。 当时我在看这条资讯的时候，我真的是被这个资讯当中的奶奶给吓了一跳。一会儿你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会被吓到了。 好，我们来 一块儿， 好， 对，看一下。 阿姨，你今年多大了呀？ 65。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公园锻炼的呢？ 有2个月了。 之前有锻炼过吗？ 一天跳舞。 跳什么舞啊？ 跳一舞。 这个肌肉是什么时候练出来的呀？哇，真的硬邦邦的。 您经过这2个月，但是有没有什么变化？ 哎呦，变化大了，变化 确实都辛苦您了。那您家人有没有感觉您有什么变化？讲一下。 哇，好点那会儿，小宝宝，赶快出去玩去， 赶紧去锻炼去。 好的，我们刚才看了这段视频啊，就首先我一开始并没有就是看过这个视频，这个视频也是佳妮找的嘛。 对。 然后我看到之后的第一个动作，我就很觉得很夸张，因为 直接就挖出来了。 就是只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无法看到我们这个视频啊。我们这个视频呢， 可以描述一下， 就是当时这个60岁的老奶奶呢，她是整个人是真的是倒立起来的，然后 飞起来一 样，对，那个腿呢是挂在那个树枝上面， 可以脑补一下，就是那种有点瑜伽的感觉。 对，我觉得很像 飘起来的瑜伽， 对，很像在练功夫，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很佩服，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我们也做这个健身做了一段时间了，女生就是女人，要是想长肌肉的话，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像这个60岁的这个老奶奶， 对， 她整个的这个 身体机能差远了， 差很多。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每天坚持锻炼2个小时，然后2个月，对吗？2个月练出了这个肌肉，我觉得 对，这是 好厉害，好神奇。 我20多年的生涯当中都没有练出的肌肉， 对呀、啊。然后人家在这个 2个月60岁的时候，太励志了， 对， 自愧不如。 所以其实想要练好身材，想要练出线条，是真的不分年龄的。 对， 只要你想坚持下去就绝对没有问题。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条资讯呢，这条资讯很有意思。当时我在找的时候啊，就当你不锻炼的时候，你的公司都会把你拽起来锻炼，就这种感觉。 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公司是这样规定的，在桂林的一家公司，为了鼓励员工健身，员工在限期减肥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而且是真金白银的奖励。最高是每减1公斤奖励300块钱， 1公斤300块， 对， 1公斤， 减1公斤奖 我好想去那个公司啊。因为怎么说，我其实我整个的新陈代谢可能稍微快一些，所以我要减1公斤其实还挺好减的。 所以你就想去赚这300块钱？ 对，我要跳槽。 我们接下来再说啊，就是其实它是需要你承诺的，你要先承诺你要减多少多少斤，然后再给你按这个斤来给你估算价钱。有承诺减重30斤的，算下来可以获4500块钱。 4500块，哇、哦！ 对，当然它还有相应的惩罚。惩罚是什么样呢？没有完成减肥目标的，你在这里立下了 flag， 但是你没有完成的，要罚钱， 还要罚款。 对， 就是有奖赏，然后有惩罚。其实也是合理的。 对， 来，我们看一下视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新的目标是要减30斤，9月11号称的体重，现在我已经减了10来斤了，到手10来斤，按151斤算吗？已经到了1500了。 燃烧我的大肚 皮。可能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公司花钱让我减肥，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但是我经过这个20天之后呢，我已经不那么想了。减肥真的是自己的事情。通过20天之后，第一个就是我精力比以前充沛了。 好的，我们刚才看的这个视频，其实我觉得最后那个人说的非常的好，就是公司一开始会出钱给你减肥，其实是给你一种动力。 对， 当你减到一定的时候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减肥是自己的事， 减肥身体健康是自己的事情， 对， 很多东西是拿金钱买不到的。 比如说健康。 对， 而且我觉得他们公司的这种做法非常的新颖啊。 没错， 什么时候这个既然播了这条资讯，比如说我们这个要是能听到了之后，老师啊什么的可以给我们制定一些减肥的奖励计划。 对对 对， 最好在学校设一个减肥奖学金，那就太棒了， 那就太好了。是的， 现在我们知道资讯只有那种上大学的时候有减脂课，然后需要你减到多少多少斤才能够及格这样的消息。但这种 这个公司竟然出钱让他的职员减肥，真的是为职员的健康操碎了心。 对对对，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的应该算是上上条资讯，就是65岁的奶奶她的资讯之后的一个延伸。 对， 同样也是这个年纪很大，在我们听起来很大的这个一位奶奶，她的这个我们应该叫阿姨吧，56岁一位阿姨，她的故事。我们其实之前每一周在这个健身板块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在年龄上面听起来很就是都是五六十岁七八十岁这样的人，但是他们却做到了很多我们年轻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是的，那这位56岁大妈呢，刚才我们说刚才那个奶奶呢，她是正常在公园里健身。 对， 然后这位大妈呢是苦练钢管舞， 更厉害一些， 三年成为了教练，身材苗条似少女。在河南焦作呢，这个56岁的钢管舞老师张静接触钢管舞才三年多，在全国钢管舞比赛上呢是夺了冠军，骨折了仍旧坚持跳舞授课。她称练钢管舞呢能塑形，而且能让人的年龄呢逆增长。他的学生呢平均年龄只有50岁，不是只有，是已有50岁均称 只有， 对，均称学钢管舞让身体呢变得更好。其实钢管舞就是我们不管各种舞蹈其实都是锻炼的一种形式。 你刚刚那个口误让我想起了，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 对啊，我刚才看我说他的平均他的学生平均年龄只有50岁，好像不太对，是已有50岁， 已经有50岁了。 对对对， 我们在听这个就可以知道啊，这个 很厉害。 张静老师他不仅仅是自己在高龄的时候选择了学舞蹈，并且呢将他的这个舞蹈推广到了他身边的同龄人， 没错， 成为了一名老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张阿姨她的故事。 好的， 我53岁接触了钢管吧，第一次去就看见人家跳钢管舞，一下子就喜欢了，然后一直走到现在，在排练节目中一不留神就摔伤了。在这三年期间，我参加过全国钢管舞锦标赛，都拿过奖项，拿的都是冠军。现在是在这儿上课，职业就是钢管舞教练。 那您觉得钢管舞有什么优势吗？ 女性那个练钢管舞优势很多，要塑形，让你的年龄逆生长。 那您现在教的学员平均年龄都多大年龄？ 我现在带的学员一般就是50岁左右，平均50岁。有的学员刚来的时候身体特别胖啊，有病啊，血压高啊什么的，跟着我练了几个月，身上的病也有了，然后就是塑形塑得特别好，整个人就年轻了将近10岁。 那您觉得跳钢管舞对您身体的改善有哪些呢？ 首先我在跳钢管舞之前，我是长期失眠，一周以后这个失眠症已经这个不存在，至少了有5个月吧，出现了事情。 刚刚在看了这个张阿姨她的这个形象之后啊，可能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没有看到，在收看我们直播的朋友看到了，特别的有气质，而且年轻啊。 对，不，真的很不像50岁的。 而且肌肉线条也很漂亮。 对对对，我觉得一看顶多也就30来岁吧。就很年轻。 那也就是说跳舞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保住青春的一种方式。 对，刚才佳妮也说了，其实现在努力的人都很多。 对， 不管是在身体上面就是健身方面的努力，还是其他方面的这个努力，就是你真的是稍一不努力的话真的会被淘汰。 对，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去努力。包括你看这个56岁的大妈，她都能够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舞蹈练三年，人家都能练成教练了。 没错。那我们今天这个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也是和今天的主题非常贴切的。也是我觉得今天这个资讯，这个奶奶呀大妈这个比较多一些，不过确实是我们拿这个 很典范的这样一个例子吧，去激励一下大家，就是不光是我们年轻人可以练得很好，就是已经六旬呀或者是五旬这样的， 嗯，年龄不是问题， 对，年龄完全不是问题。 对， 我们佳妮来说一下这条资讯。 嗯，这条资讯呢是一个60岁的老太太跳了肚皮舞6年。 对， 60岁跳肚皮舞6年。 嗯， 退休之后就开始跳了。 嗯， 这个叫做姓郭，叫郭丽的这个奶奶吧，应该叫。他呢非常喜欢跳舞，目前学肚皮舞有6年，虽然他已经是奶奶辈儿的人了， 是的， 嗯，但是他依然没有就是放弃过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没错。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叫做郭奶奶，她的形象是什么样？我相信大家在看了她形象之后，一定叫不出奶奶这两个字。现在简直就是真的很少女的一个身材。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她到底有多少女？ 来吧。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舞蹈呢？ 舞蹈就是我源自于一个少女时代的一个梦吧。我就曾经就是喜欢舞蹈，不过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甚至有条件了有时间了，我觉得就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我觉得非常开心。然后我也觉得舞蹈适合所有的女性朋友，喜欢爱美的朋友都可以尝试自己，展现自己。 其实我发现跳舞可以让人变得很自信。 嗯嗯，刚刚这个我现在真的叫不出奶奶了，只能叫阿姨。 阿姨， 郭阿姨在这个接受采访的时候真的是看不出来她60岁。 嗯， 我不知道一梦你看她多大。 我也觉得她肯定不像60岁， 我看也就40来岁。 40来岁， 而且那个精气神特别足，比我们这些可能20多岁的这个小姑娘还要有那个感觉，挺胸抬头。 对，那个劲儿一直都 底气十足。 我其实现在发现其实女人啊，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就是什么皮肤可能会松弛啊，或者怎么样，其实都不是她很大的问题。 对，而且 主要是她这个心态真的很重要。 对，而且我们刚刚在看那一段就是她的跳的时候，那个舞姿简直是把女性的成熟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啊。 没错， 正好今天我们小雨老师和雪莲也在现场，我想问一下小雨老师，你就是教的学员年纪最大的是多大？ 我教的学员年纪最大的是70多。 70多。 对， 他学了多久了？ 他一直在学，大概能有10多年了。 10多年。 对， 70来岁，就是60来岁开始学。 嗯，差不多。 他现在是跳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了？ 现在跳的也不错。 嗯，那他们在这个学习的时候是一直就是坚持的过来？ 就是在我上课的时候，基本上我上课他每一节课都不落。 哇， 哦， 可能就是年纪越大越懂得珍惜学习的机会。 对，我真的觉得这些人让我很佩服，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管理得很好。 对， 就是自制力啊，你比如说就是 让年轻人自愧不如， 就是正常来说的话，比如像60、70这样的年龄，可能在家带带孙子呀，就是 对对对， 颐养天年的那种感觉， 就是，对，天伦之乐。 对，但是 选择了挑战自己。 对，挑战自己。 嗯， 对，我觉得很 点赞， 很佩服。 被这个70多岁的阿姨点赞，都叫阿姨， 都叫阿姨，对对对， 再不然叫姐姐， 叫姐姐也可以。 以上呢就是我们潮流梦工厂的潮流风向标的所有的内容了。在下一节的这个我们将会请小雨老师和雪莲来跟我们进行一个深度的关于这个肚皮舞的采访。 没错。 然后同时呢，小雨老师也会在第一个环节跟我们表演一段肚皮舞。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记得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收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搜索这个，然后点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一定要看哦。 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哦。 听的话就是如果实在网不好，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小雨老师先去准备一下，准备下一节的舞蹈。一会儿呢等到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大家回来，我是佳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 一梦姗姗来迟啊。在上一个这个环节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个舞蹈呀、运动啊，还有这个健身方面的资讯啊。 没错， 在这一个环节呢，我们就要聊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是聊聊肚皮舞那些事儿。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活力982，还有一直播搜索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哦。 如果现在网不太好不太方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广播的方式 FM98.2 AM927 可以实时的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刚刚呢，我们的小雨老师，我们今天的嘉宾已经去换衣服了，一会儿就要给大家带来一段肚皮舞表演。 是，正在换衣服的途中。 那现在呢，就请他的得意门生雪莲来跟我们聊一下他和肚皮舞的那些故事。雪莲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刚刚雪莲说到学肚皮舞已经有2年的时间。 对的，两年了。 在2年之前有接触过舞蹈吗？ 2年之前是没有接触过舞蹈的， 完全没有接触过。 对对对。 刚刚我在底下跟雪莲聊天的时候发现，就是雪莲你现在已经可以代课了，自己去教学生。 对，会去健身房或者舞馆去教学生，教会员。 去舞馆。 很棒 了，那已经出师的级别了。 我想问一下雪莲，就是你当初也没有什么舞蹈的功底是吗？ 对的，没有基础的。 那是怎么个机缘巧合能让你选择肚皮舞呢？ 其实因为小时候没有接触舞蹈啊，就特别想学舞蹈。后来发现肚皮舞就是特别有魅力的舞蹈。然后而且跳肚皮舞的人他那个身段啊非常漂亮，所以我就心里一直都想学一个舞蹈，学肚皮舞。对，然后后来在也就是我学舞蹈前年的时候，正好就是看到了温老师他们的那个广告，然后我就过来了。 就开始了学习肚皮舞。 其实雪莲回答的还是挺官方的。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就是我当初学那个乐器，就是我6年级的时候， 二胡。 对，我学的二胡。我为什么学这个乐器呢？我并没有像雪莲说啊，我觉得那些弹乐器的女生多么的优雅，怎么怎么样。没有，其实我当时就是觉得该学一个乐器，因为我爸逼我，就说一个女孩子，你说你连舞蹈也不会，乐器也不会，哎，一点都没有一个女孩子的样子。 拿不出手 了。对，我说，那好吧，那就选一个乐器吧。我当时自以为这个二胡是最好学的，因为它只有2根弦。我爸说，你为什么不选择古筝呢？我当时说，我说我觉得二胡很冷门，然后就是可能 国粹啊， 对，比较冷门。然后我不太想学那个西洋乐器，就觉得学的太多了。结果 我还以为你是想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结果是学的太多了。 结果我选择了 就是我们民族乐器里面最难的一个乐器，因为就是民族乐器里面它弦越少越难学。我觉得结果我选了两根弦就是最难的，然后当时我也硬着头皮给它学下去了。 下次可以让我们一梦带着二胡来现场给大家拉一段试试。 行，到时候你可以弄一个自己的专门乐器的节目，我可以过来给你展示一下。 对，刚刚一梦在说到他自己学习乐器的经历，我也想起来了，其实小的时候啊，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开放的人，但是她也是当时抱着这种孩子必须要学点什么的心态。 对， 当时带着我先去，就是去各个该学的地方都逛了一圈，去看了古筝，去看了轮滑，去看了钢琴，然后还去看了这个声乐，看了一圈没有一个我想学的，最后我妈竟然就真的不想学就算了。哎，现在我好后悔啊。没有任何的技艺压身，为什么当初妈妈你没有逼我去学一个乐器，或者是学一 个，我跟你说就应该有一个像我爸那样的家长，就是他不会说你到底要不要学，他会损你，你知道吗？就逼着你没有办法不学，因为都是有自尊心的嘛，小女孩。对，但其实我觉得女孩子不管女孩还是男孩，就是学一些就是关于音乐上面或者是舞蹈上面的一些特长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就是有助于你这个某一就是智力上面的一个开发。对 对，小的小孩一定要这个抓紧，包括这种艺术方面的这种培养，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问雪莲啊，雪莲你在现在应该是全职作为舞蹈老师吗？ 我们是兼职。 兼职。 对， 那你本职工作是什么？ 现在没有在做了，以前是有一家西点店做烘焙蛋糕， 烘焙， 对，蛋糕慕斯， 糕点师。 对， 哇，这个还真的反差很大，跟你现在就是舞蹈反差太大了。那你是怎么就是决定当时就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舞蹈梦想，所以才选择了学这个舞蹈？ 对的，起初接触了肚皮舞发现挺美，后来越学越着迷，越学越想学，然后也发现做舞蹈老师这个工作也很好，之后就开始了我的舞蹈生涯。 对，就入了门，入了坑。哎，那感觉自己就是经过了两年的肚皮舞的训练之后，感觉自己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 就感觉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变自信了。 对，变得有气质。 对对对，刚刚也说了。 说什么？ 就是说这个刚刚看咱们其他的视频也是。就是舞蹈其实可以提升你的气质，也可以让你变得很自信， 让整个人精气神都变得不一样。 对，没错。 哎，但其实现在我看这个雪莲的气质还是一种偏温婉的偏安静的气质，跟肚皮舞其实有很大出入。包括你刚刚说之前的职业是烘焙，作为糕点师的职业，所以我真的很期待。 就是 在 对差异还是挺大的，就是他的外表。 对，所以我其实还想等一下看看我们雪莲，就是现场给我们跳一段舞蹈。就是我其实我看到过很多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他可能会很温柔啊，很怎么怎么样，但是 表演起来的时候， 比如像走那种 T 台啊，或者是这种舞蹈的时候，就变得很狂野。 对， 就 变得 有杀气。对，其实跳舞的时候也是属于，就是有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宣泄的方式，比如说 情感的宣泄。 对对对， 比如你生活当中是一个就是比较弱弱的，那种女孩，然后有什么东西都藏在心里面， 就可能 跟别人说 另一面。对 对，但是通过舞蹈就可以把自己的情绪都给宣泄出来， 对对，抒发出来， 把自己平时不敢展露的那一面在表演当中，在舞蹈当中表现出来。 没错。 说了这么多，我们已经有， 对，我很期待了已经。就是我们的小雨老师呢，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已经就绪了，已经。然后我们现在很期待他现在的表演。 对，我们直接就推起音乐，请小雨老师为我们表演吧。但是在推音乐这段时间，可能我们就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了。 对对对， 大家只能够听到音乐。 好。 好的。 太厉害了，在看完之后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对，没错，就是我说实话，我在电影当中啊，或者是其他形式的，就是看到这个肚皮舞的时候，我就感觉肚皮舞真的很难。我就觉得他在摇摆他的臀部的时候，在摇摆他的肚皮的这个部分的时候，这个频率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整个身体其他部分是分家的那种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啊。我们的小雨老师现在已经是满头大汗了。 对，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他。然后小雨老师，那个这个舞蹈，就是你刚才展示的这段舞蹈，属于是比较基础的吗？就是基础的一个肚皮舞吗？ 它是东方舞里面最从入学者来说，它是最基础的一个舞蹈。 嗯， 展现基本功技巧。 嗯啊，对，我们刚才看他在那儿就是来回跳跳跳，就是看起来很轻松，但其实真的挺累的。 对，看他的那个高频率的， 对，高频率的在抖动 肚子啊，还有胯部的抖动。 是的，是的，很厉害，很棒。 嗯，我们先让小雨老师歇一会儿吧。 对，先来到我们的这个嘉宾区稍微歇息一下。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谢谢，谢谢。 好，我们继续刚刚聊的话题。 嗯， 我们继续再跟雪莲谈一下她的学习肚皮舞的经历啊。 嗯， 请我们小雨老师先就坐。 嗯 嗯，雪莲刚刚提到就是很反差的一点，就是她竟然是从糕点师转行到了就是开始学习舞蹈。呵呵， 对对对对对。 现在现在竟然能够就是成为这种可以教课的水平，在舞蹈这一方面。 嗯 嗯。那既然小雨老师回来之后呢，我们就问一些采访一下小雨老师他关于这个肚皮舞比较专业一些的问题啊。其实也不算专业，就是我们平时很多人会对肚皮舞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对， 比如说想到这肚皮舞，我就分不清楚这肚皮舞和印度舞，我还时常会想起西游记里面的 天竺少女沙利娃沙利娃。对对对， 那个东西按理这它是属于肚皮舞的一种吗？ 它不属于肚皮舞。如果说它他如果说按照舞蹈来分的话，他分为印度舞。对， 他是归于印度舞。 对， 包括他的音乐也是属于这个印度歌曲。 是印度歌曲。 哦，那平时我们什么样的舞蹈能够被称为是肚皮舞？因为很多这个露肚皮的舞蹈好像不一定都是肚皮舞。 对啊， 东方舞，因为肚皮舞的它的称名叫东方舞。东方舞它分为好多类。 嗯， 比如说 有哪些类别？ Oriental、萨伊迪、巴拉迪、泡芙桑，好多好多好多。 我的脑海都乱码了。 对 对对对对对 对。对，就是我刚刚跳的那个属于鼓舞。 鼓舞， 对， 就是那个 需要配合鼓点的。 对对对，配合鼓手来跳。 我一开始听鼓舞，我还以为是那种要站在鼓上跳的舞蹈。 对对，就是如果说称为肚皮舞的话，就是看他跳的是哪一种风格。 啊， 要去根据这个人跳的什么，我们去判断他是不是肚皮舞。 啊，这个样子。 对， 看着我们小雨老师满头大汗啊，跳的。哎，其实我是之前还真的没有看见过男舞者来跳肚皮舞， 这是比较少吧？ 对，比较少。 而且刚刚看那小雨老师他的这个腰胯都很灵活。很难得，因为很多男生都是属于特别僵硬的， 比较僵硬的。对，就是因为就是女生跳这个舞蹈其实还好，因为我每次看到这种就抖胯这种肚皮舞，我都情不自禁的想跟他抖一抖， 抖一抖。 但是我 一会儿给你机会， 但是我肚皮的肉真的很多，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就是要到这个第四个环节，就是现场教学嘛， 最后一个时段的 时候。对，所以你们可以不选择肚皮，可以选个别的给我试一下。我不想留黑历史，太尴尬了。 你可以不露肚皮的跳肚皮舞，学一下动作，学学把式， 是可以的。 可以让我们雪莲正好跟你一起跳，不用担心， 没问题。这个我们小雨老师现在已经真的是汗流浃背，就是这块全都是汗了。 对， 说明这个舞 都是汗， 这个舞其实还蛮 挺 消 耗体力的， 消耗热量，消耗体力的。对，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健身啊，健身啊，就是什么有氧运动啊什么的。就有氧运动不光是跑步啊、走路啊这些，其实跳舞啊，包括拳击啊等等，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有氧运动。 而且舞蹈它可以让你就是融入到这个节奏当中， 没错， 比你干去这个举铁干嘛的要有意思多了。 对，就是比如像那种跑步啊，一天要跑多少公里啊，就是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而且它会成为你一个兴趣。 对，你会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享受的，不仅仅是受虐的。 对对对。 但很多人健身啊，在没有出现效果之前，他们觉得健身就是受虐的，但舞蹈不会有这种感觉。 是 当然除了舞蹈的那些开胯呀、压腿呀、拉腰啊之类的。 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小雨老师，就是我们肚皮舞需要什么劈叉呀、什么这些 需要基本功技巧？ 对对对， 肚皮舞的话按常理来说是需要一些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做上下胯还是甩胯都需要你的胯的软开度，就是利用到竖叉横叉。 我还以为是需要的是力度。哎 no 不是力度， 对， 是软开度。 对， 那肚皮舞不需要这种就是力量吗？ 需要力量，肚皮舞它分为好多种力量，例如什么回弹力、爆发力、骨骼发力、骨骼加肌肉发力、肌肉发力，对，这些都需要去 哇、就是、这样听起来感觉又到了我们的健身板块。 其实挺难的，挺难的。所以小雨老师，你大概学这个舞蹈学了多长时间？ 我是从2015年末的时候开始接触的。 2015年末啊，那也没有太久， 三年的时间， 也没有太久， 差不多 2年多的时间。那你之前在学习舞蹈之前有过舞蹈基础吗？ 哦，之前没有，因为我之前学音乐的。 学音乐？ 对。 唱歌吗？ 唱歌。 给我们唱一下。 但是我唱歌跑调，后来改为了舞蹈。 就是这说的，没有下一句就真的让你唱了。 对，后来改为了舞蹈系。 就开始学习舞蹈。 对。 是通过这种专业的学习，还是我们就是是这种没有上专业的舞蹈院校学吧？还是 没有在舞蹈院校，是机构。 是在机构里面培训机构学了2年。 对， 那应该算是很有天赋的那种吧。男舞者。 对， 学肚皮舞。 是 刚刚这个小雨老师的那个表演，每一个节点都卡得特别的准。 没错， 而且很让人能够感觉到那种力度还有那种感觉。 没错，我觉得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也很期待最后一个环节来教我 学习一下。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下小雨老师，就是你的这个舞蹈当时是怎么决定了就是要从音乐转成舞蹈而不是转成别的呢？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从小也是特别喜欢舞蹈。 很喜欢？ 对，很是喜欢。没有学过，就是经常我会在家自己去压胯。 会自己去做一些这种舞蹈的训练。 对。 就是来让自己的这个柔软度更柔软 更好一些。 更好一些。 对，因为男生的软开度跟女生来说，男生的软开度 更硬一些。 更硬一些。 那学习了肚皮舞之后，你感觉自己有哪些变化？ 我学肚皮舞当然是瘦了好多。 真的吗？ 原来是多重啊？ 我原来是173斤。 就像我们读的那个 高是 这样。对，因为那个时候一直在上学，那个时候学音乐的时候，然后后来就是，吃啊怎么样就胖了，然后那个时候才1米72好像。 现在是还长了吗？ 长了。 现在你的身高是 1米83。 1米83， 然后身就是那现在体重是？ 我现在体重是159。 那很标准，很标准男生。对，不要太瘦，太瘦不好看了。 对 对，这样正好，而且还很健康。 那么你的这个体重是从跳舞之后开始掉的吗？ 对，就是那个时候每天都泡在舞蹈教室。每天就是。从2016年的时候，2016年前半年就是学完肚皮舞之后就开始瘦了，那个时候就感觉瘦了。 每天大概几点钟进教室？ 就是每天早上9点开始。 9点开门，然后就进过去。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是我的师傅，然后他就是每天都会特训我们。然后有时候都会训到后半夜2、3点。 哇哦， 9点多到后半夜。 对， 早晨9点到后半夜。 对。 这样大概持续了多久？ 高强度训练， 大概能有15天， 15天都是这个样子。 对，都是这个样子。 那雪莲就是练了这个舞蹈之后，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我也是瘦了好多， 瘦了很多。 因为我以前是在糕点店，没事自己都会吃好多那些小点心啊， 做自己吃是吗？自己 要尝一尝嘛。 对对对， 别给那个顾客， 对每一个都尝一口就多了 啊。对，所以现在也是瘦了好多， 很厉害，很厉害。其实那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就是教大家如何瘦身，这个主题应该是 除了这个肚皮舞之外，还可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瘦身的节目。 对，这个瘦身，大概练多久就可以瘦下来？ 练了多久瘦下来的，小云老师？ 我是半年多。 半年多瘦了多少斤？ 那个时候瘦了五斤多，好像。 啊，半年多瘦了五斤多。 对，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喜欢吃，因为那个时候还是个小孩子，喜欢吃。 嗯， 对，很少锻炼。 那也就是这么两年下来，一共是减了20多斤。 嗯，差不多。 20多斤这样。 而且他这样练，他那个体重他是 一直保持着， 一直保持着，他不像就是我们平时那种节食减肥啊，就是减的都是水分啊。 应该还增肌了。 对， 增肌。 对， 有没有测过自己的体脂率？ 测过，之前测过，但是现在忘了。 现在忘了。 对， 嗯，我相信经常跳舞的人体脂率一定不会很高的。 对，不会太高。 嗯，那雪莲之前在跳舞之前是多少斤？方便透露？ 哦，方便，就是我已经不记得体重了。 啊，那你进就是怎么瘦？ 但是瘦完之后，它不一定是斤数变了很多，它的身体线条会变得紧实，然后就看起来整个人就轻盈一些了。 啊，对。这个确实是舞蹈能够带给我们的， 对， 没错。嗯， 我们还想问一下这个小雨老师，很多人其实他们在学肚皮舞的时候会好奇，刚你说过肚皮舞对柔韧性有要求，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柔韧性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学肚皮舞？ 对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就是潮流风向标里面的一些资讯，比如像五六十的那些阿姨啊，或者是奶奶级的人物，他这个你像老人嘛，他这个韧力肯定会稍微差一点。 嗯， 那他这个练的话应该怎么去练呢？ 如果说没有基础的话，就是先练一些肚皮舞的基本功，然后从这个课程上，然后去增加一些软开课，然后让他们适应着去下。 嗯， 去开你这个竖叉还是横叉，慢慢来，一点点。 啊，就是一点点。 对，一点点来。 那有没有人特别不适合跳肚皮舞？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 基本上没有。 对，主要是抱着一个好的心态来，主要都能学会， 都可以。 贵在坚持啊， 贵在坚持。这句贵在坚持，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我们这个时段的时间也差不多就这样悄悄的流逝过去了。在这一时段呢，小雨老师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肚皮舞表演。在下一时段呢，我们将会看到他的得意门生雪莲为我们带来他在学习了两年肚皮舞之后的一个成果展示吧。我就先这样说了。然后在下一个阶段呢，我们也同样需要等雪莲一会儿再跟小雨老师聊一些关于肚皮舞的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对肚皮舞再扫扫盲。潮流梦工厂呢，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了。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在广告过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潮流梦工厂的内容。潮流梦工厂，我们一会儿见。 心脏蹦蹦跳，你留下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你不

跨省小王子，没错。 嗯，还有一位嘉宾呢，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他，因为是我们小雨老师的得意门生雪莲，他现在已经去准备一下我们一会儿表演的服装。 没错， 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时段里面，雪莲会我们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肚皮舞的表演。 嗯， 雪莲是已经学习了2年肚皮舞，现在可以在这个机构任教的一位肚皮舞学生。 对，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跟小雨老师聊一下肚皮舞那些事儿啊。大家有任何的这个关于肚皮舞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想问一下，刚刚小雨老师说过这个肚皮舞吧，嗯，什么人都可以学。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其实开始准备了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学肚皮舞需要什么条件，那我们就改一下，学肚皮舞能够锻炼到我们哪方面的能力。 肚皮舞的话，从肚皮舞它分为好多种， 嗯， 然后就是能力的话，比如说一些蛇形手臂也可以练到我们的大臂， 大臂的力量， 对，大臂的力量，嗯，然后胸胸的提落胸 可以练到胸肌， 对，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收放腹可以练到下腹肌， 下腹肌，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肚皮翻滚，它可以练到上腹肌、中腹肌。 哦， 对， 那我们在这个肚皮舞在练的时候，好像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肚皮舞会不会练出腹肌，能不能把腹肌练出来？ 它有会可以的，但是也会练出马甲线。 啊，也可以练出马甲线。 对， 哦，那还挺不错的。 对，因为肚皮翻滚它是靠上腹肌，嗯，中腹肌、下腹肌来控制这个力量。 嗯，那肚皮舞可不可以帮我们把身材比例变好，会怎么变好啊？ 就是按时也是那些餐饮啊， 嗯， 然后不要吃那些零食啊， 也有这种饮食方面的控制。嗯， 对对，当然 有。那你们一般你自己就比如说在参加舞蹈比赛之前，你会控制自己的饮食吗？ 我不会。 你不会？ 对，很饿。 只是要求学员嘛。 嗯，因为这个也是根据个人吧， 个人的体质。 对对对。 嗯，如果你是那种百吃不胖的，而且强度又很大，每天都训练很久的话， 我是喝凉水都胖的人。 竟然还不减肥。 嗯，因为一直在跳肚皮舞，然后就是饮食啥的都很正常，然后零食什么也跟上，嗯， 也跟上。那你刚刚说的那个不吃零食是给学员们的要求吗？ 对对对。 那你平时会怎么要求他们？ 我平时就会告诉他们，如果说就是带他们来教练班的话，肯定是要我们肚皮舞他教练班一般都会到10到15天 集训。 对，集训。 嗯， 然后这10到15天我会要求他们每天吃什么，每天吃什么， 每天吃什么。 其实就是和那个健身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我跟你说。 但你会 要 求他们每天吃什么呀？ 嗯，对，因为他们自己去选择，我给他们一些食材，他们自己去选择吃什么。 比如是什么？ 比如说早上，然后让他们少吃一点，鸡蛋呀、牛奶啊。 也是要增肌。 对，嗯，然后中午回来，因为我们中午要休息， 嗯， 中午让他们出去就可以多吃一点，然后下午有可能会消耗体力， 哦， 然后这个晚上的时候就少吃一点了。对，晚上他们饿的时候，他们就会在群里说，但是我也不会让他们再吃了。 一般晚上会让吃一些什么东西？ 晚上的话，他们就会吃一些， 嗯， 水果呀，就是饿了的话， 哦，主要是水果， 对， 补充一点糖分和水分。 是。 哦，嗯，那这个在你的集训班的这一段时间，相信你的学员肯定是都会瘦不少。 对，都会瘦不少。 嗯，所以我也想去。 你也想去？ 可以可以，欢迎。 为什么？因为我身上的肉很多，就是我用小雨姐的那句话说，就是瘦胖子，就看起来不是很胖。 嗯， 对对，你是看我很胖吗？ 不是， 他还肉隐藏。 回答为什么？ 很瘦的样子。 回答，嗯嗯，没有，就是看起来不是很胖，但其实身上很多肉。就是有这样的人嘛，有很多这样的人，就身上的凹肉很多，但一穿衣服可能就遮下去，就可能不太显。 但露出来肚子就真的是， 骨头架子会比较小。 当众判刑。 对对对对对， 嗯， 当众审判。 是，所以我就比较尴尬。嗯， 哎，那刚开始去就是学习肚皮舞，肯定也有一些就是身材不好的人，他们过去吧？ 对，肯定会有。 那他们就是对露肚皮这件事情，会不会有点心理不能接受？ 也有好多人都会这样，他们就会想，肚皮舞它肯定是露肚皮呀，或者是怎么样的。 嗯， 但是吧，肚皮舞 除非是有这种需要的舞蹈的话，它是需要露肚皮的。 嗯。 等一下，我的弟子他跳舞的时候，他就会很少露肚皮。 哦，他会把这个遮住。 他会，对，他会换一种风格。 嗯。 啊、 那你有没有那种学员，就是一开始他是对于这个露肚皮这个事情，就是他觉得他自己身材不好，我不想露，我想等我身材好之后再露，但慢慢的就开始开始就是在这一方面不再顾忌那么多的 也有，但是如果说他喜欢肚皮舞的话，他不会去考虑这么多， 嗯， 他就会按照老师的要求去穿服装 啊、 就是一个好的心态， 他就不会再考虑到自己的事情，而是完全为舞蹈去服务。 对对、对。 那刚刚聊到了，就这个肚皮舞会让身材比例变好，它、具体是怎么让身材比例变好？会让我们的腿变长吗？怎么 还是 视觉上面有哪些效果？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就是，想要变成哪样子？ 想要变成哪样子就练哪、是吗？ 对， 健身一样，指哪打哪， 全身匀称的去练。 全身匀称， 对， 就一定要让你的身体保持一个相对的和谐的这个 看起来和谐的状态，不会偏胖也不会偏瘦，都是这样一个比例。 嗯，那一般是哪块的这个肌肉会锻炼的比较多一些？ 嗯，大腿的力量， 大腿的， 对， 嗯， 还有臀大肌， 臀大肌基本上就是下半身， 下半身和上半身 会不会练成翘臀？ 可以的，肚皮舞可以。 心动不如行动， 期待。 可以的，可以的。那肚皮舞一般，我看刚刚小雨老师是用了一个古典的音乐，它是不是对于你就是辨别节奏也会有一些这个会让你在辨别节奏方面也会有些进步呢？ 嗯，那肯定是会有的。 嗯， 因为每一次就像这种舞蹈的话，它都会是。去编创，然后要去听这个音乐节奏，然后去随着身体的各种地方的驱动，这里或者是肩呀、胸啊，这样去配合这个鼓点，让这个动作变成顺利。 这样说的话，就是其实节奏感，我觉得在肚皮舞这种就是很快的这个舞蹈当中，节奏感很重要，你必须得卡在那个点儿跳出来才有那种感觉。 对对。 嗯，那节奏不好，节奏感不好的人，他就得练很久才行啊。 是是，因为跳肚皮舞， 所以得亏你学过音乐，只是跑调，还不是节奏感不对。 如果要是节奏感有问题的话，就那种唱歌总是慢两拍的人，跳肚皮舞是不是也慢两拍？ 对，跳肚皮舞他好多人都会抢拍子，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鼓点才响，就很尴尬。 对，而且肚皮舞的那个节奏好难呀，你看刚刚听。 对啊，就是你要就你的这个摆胯的整个的节奏要跟那个鼓点是一致的。 嗯，对，一致的。 就还挺难的。 那是不是可以说这节奏感其实也是就是为肚皮舞增加难度系数的一个东西？ 对， 也差不多。 嗯 嗯， 但其实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肚皮舞是怎么回事，可能大家看的话也知道什么是肚皮舞，但我们不知道什么样的肚皮舞才是跳得好的肚皮舞。 嗯， 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这个判断肚皮舞跳得好的话，看它的细节处理， 细节就是节奏， 对， 还有什么？ 还有它的舞感。 舞感， 嗯， 对，就是他的舞感展现出他个人的魅力、表现力，然后还有一些技巧。 技巧， 对。 那你们平时，刚刚小雨老师在介绍的时候，当过这个东方舞肚皮舞的评委， 嗯，对。 你们会就是打分也是从这几个方面吗？会有什么样要求？ 对，打分我们都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一般，评分的话是十分，一个舞者的妆容。 妆容， 对， 也是算分数。 对，妆容还有他的舞台走场。 走场， 对，就是展现出来一个舞者一个不紧张的表现。 就是他走场很从容，而不是 对， 很 放松， 紧张， 对对对， 而不是我这个这么大的场地 就是一个 在这一小块跳。 对对 对，一个互动性。 互动性就是跟全场的这个观众去有一个交流。 对， 这样。 然后还有服装上的要求。 服装就可以和妆容结合在一起，它是对于这个就是你舞者的外表的一个要求，是吗？ 嗯，对对。如果说你跳了巴拉迪，你穿了鼓舞的服装，那就是零分。 那就是说这个服装还要和你跳的舞种的类别。 对， 要相符合， 就是跟哦服装这块还有很有讲究。 对对，要一致的。 那肚皮舞都有哪些服装呢？ 嗯，还有 巴拉迪，还有什么？ 哈利基袍子。 哈利基袍子是一种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就是从你的手腕一直下来的。 手腕一直下来。 对，就是一个大衣服。 嗯， 大衣服。 对。 是什么样的？大衣服是那种，就是绑在手腕上面， 不是不是，它是 会有那个小飞 整个衣服是从你的手右手手腕到左手手腕，它是一起下去的。就像一个蝴蝶一样， 像蝴蝶， 对，很美。 哦，让我想想，哎，我好像能出来这个画面，但是他说它是袍子，它是不是就一直延伸到这个脚踝处的一种？ 嗯，对对，一直。 它是一个长裙。 嗯，对。 哦，那还有哪种服装呢？ 还有就是巴拉迪。 巴拉迪的服装是什么样 的？巴拉迪服装就是，也是一个，就他这种的。 哦，现在你这样说，我们不得不退出。我们这个雪莲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准备就绪，穿上了刚刚小雨老师说的巴拉迪的衣服啊。 哇，好性感，好 sexy、 啊。对，好好。 对，那个我们这个， 嗯， 我们雪莲可以站到这个中间， 嗯，给我们展示一下，大方的展示一下，很漂亮， 很漂亮， 身材也不错。对， 我从我这个角度看到了，我们这个导播老师的眼睛已经掉到了镜头里面。 那我们就直接先让我们雪莲来一段表演。 好，没问题，我们还是这个音乐对吗？ 嗯，我们往后下一首歌曲。 嗯，好， 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没有声音了，因为我们要看雪莲的表演。同时提醒大家啊，要想收看我们的直播，看雪莲的这一段这个非常热情奔放的肚皮舞的表演的话，一定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直播。 嗯， 那接下来音乐起。 我们先来换一下这个音乐啊，这个音乐是哪一首呢？好， Thank you. 好棒哎，好棒好棒、 啊、 好棒 好棒，雪莲， 哇，这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女生跳肚皮舞会有多么大的变化和魅力。 对，就是跟你刚才完全不一样。 嗯，雪莲需要去换一下衣服是吗？ 对， 那可以先去换衣服。 对， 让我们 辛苦你了，辛苦你了。 嗯，我们小雨老师可以来评价一下雪莲刚刚的表演，满意吗？ 不错，非常好。 女人嘛，总不能拆台。 她是雪莲的老师，雪莲是她的得意门生。 是，我说就是自己人嘛，不能拆台。 那我觉得这个表扬还不。就是没有我们看的这个感觉这么棒， 对，就是 不错，非常好，但比较这个就叫什么，程度没有我们这么大， 嗯，已经不错了，非常好。 那、嗯、就是雪莲，因为才学两年嘛，两年的时间，而且她一点舞蹈基础也没有，对吧？ 对对。 我觉得现在讲哇，很棒嘞。 对， 你知道，就是我也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学过舞蹈，是学过一点点的。 嗯， 就是在高中的那个时候学过古典舞 啊，古典舞。 我发现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基础的话，有的时候跳起来。你感觉到位了，或者是感觉那个柔韧度到了，但实际你拍出来或者别人观看的时候，你还是很硬的，僵硬，对吧？对吧？ 别人会感觉到。 对，所以我觉得雪莲才学两年的时间， 嗯， 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不错了。 嗯，而且我感觉就是刚刚他在跳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舞蹈的热情，他已经就有一点那种互动性在里面了。 对 对, 对， 这个应该是就是在这个舞蹈表演里面很高的一种境界了吧？ 是，确实。 嗯，就包括刚刚一梦说的，很多人跳舞最开始都是停留在摆动作这个阶段， 对， 而且摆得很僵硬，可能大家单看动作拍张照片还不错， 嗯， 但是连下来跟呼吸跟你的这个音乐整体就显得很不流畅。 嗯， 这就是哎，真的我现在都感觉意犹未尽啊，真的看到了雪莲的另一面。 对， 你觉得 是不是这样？真的是另一面。 一梦， 所以其实我们如果跳舞的话是可以展现出我们不同面的，比如说每个舞蹈的风格它不一样， 嗯， 比如说随着音乐呀，啊，音乐它有的也不一样，所展现的东西也不一样。 对， 所以舞蹈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艺术。 对， 哎，刚刚我们还继续回到我们最开始啊，在雪莲来之前聊的话题。刚刚说雪莲穿的这个衣服是属于跳什么舞蹈？ 巴拉迪的。 巴拉迪的衣服，还有哪种服饰呢？ 还有 pop song。 pop song 的服饰是什么样？ 它是也是一个文胸，然后一个大摆裙。 哦，它是主要是裙摆会比较大。 对。 那最开始说的第一种，我已经忘记怎么说了。第一种的那个长袍。那个长袍它是，跟这个就是这个长裙它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就是长袍裙子， 一个 是裙子，一个 是 全身从头到脚。 哦，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长袍的那个，它是全身都包裹上的， 嗯，对， 一种服饰。 对。 哦，怪不得我其实一开始啊，就是在。很多人相信跟我都是一样的，在印象当中觉得肚皮舞是一定要露肚皮的，一定要露出来肚皮才算是肚皮舞。但刚刚说的咱们的第一种舞种叫什么？ 哈利吉。 哈利吉的这个服饰其实它是一个长袍状的。 对对对。 有点像印度的那种长袍是吗？ 嗯，不是。 是很显身材的，很包身的那种长袍。 嗯，对对对，它都是那种一身下来的。 哦，那应该跳起来会很优雅。 它那个哈利吉在埃及那边叫做一种就是，医学舞蹈嘛，他们都会去甩发。 甩发哦， 嗯， 说到甩发我就对上号了，我知道 是 哪种舞蹈了。他这甩发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舞蹈元素。 对对对。 哦，那我就有点知道。上一次呢，温老师，也来过，温可钦老师作为中国的肚皮舞第一人也来到过我们的直播间。 嗯。 我当时也是，听了一堆这种听不懂的 专业 各样的术语， 嗯， 但我记住了有一个舞蹈是要甩发的。 对。 终于连上了，看来我当时学习的不太合格。 你会甩发吗？ 哦，我会甩发。 就是没有头发也可以甩。 对，没有头发。也可以甩， 不是那个动势， 对对，主要是甩发，它是靠胸腰取代。 哦， 就是 会锻炼 发力点，对吗？ 嗯，发力点在胸腰上，不是在你的头上。 对，一般人如果都用在这个头上面的力的话，我觉得肯定会甩晕。 嗯，会甩晕的。 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特别好奇，就是跳肚皮舞的时候到底用不用穿鞋？ 不用穿鞋， 不需要穿鞋，所有的舞种都不需要穿鞋吗？ 对，打赤脚。 因为我昨天去查这个肚皮舞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对初学者的建议。 嗯， 当时有一个专门挑鞋子的建议， 啊， 我就在想，我印象中的肚皮舞是不需要穿鞋的，他推荐了好多那种就是亮晶晶的那个类似舞鞋的那个样子，金色的还有银色的那种鞋子，我当时就在想，那种鞋子可能穿在身上也不是特别的天才这种感觉。嗯，那平时跳肚皮舞的话，脚上就是是完全赤脚，会不会加一些首饰之类的？ 在练习的过程中会穿上舞蹈鞋，嗯，或者是对对袜都可以。 哦，练习的时候是可以穿的。 嗯，对，但是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是不允许穿的。 哦，嗯，是这样。 为什么穿对对袜？是对腿部进行一个保护吗？ 对对对，小腿的一个保护。 跳肚皮舞小腿会怎样？ 会增加肌肉脚踝力量， 增加肌肉和脚踝力量， 啊，是这样。 那会不会有这种受伤的可能？ 如果说你到了正规的学校，他不会受伤的， 不会受伤。 对， 那肚皮舞，因为我们之前也采访过很多的舞者，这些舞者都会说这个舞蹈是一门伤痛的艺术，伤痛很多，然后可能他们身边还有同事因为伤痛这辈子就跟舞蹈无缘的，都有这种情况。肚皮舞是不会存在的吗？ 是，也是不会存在这些问题的。 嗯， 所以它是一个快乐的舞蹈。 对，而且又能够像刚刚我们雪莲一样展现出那种女性的魅力。 对，很美丽，很性感。 嗯，刚刚小雨老师跳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力量， 对， 一种那个。但是当雪莲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瞬间 emo 就想学了， 瞬间那个就精神起来了。 嗯， 包括我们外面导播老师也是，瞬间就精神起来了。 我们学习肚皮舞，不争朝夕，只争现在。在一会儿的环节当中，就有请一梦跟我们的老师，到表演区来为大家这个，尤其是一些想要学习肚皮舞，但是一直都没有去入手，不知道该怎么学的，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来表演，来这个进行一段现场的肚皮舞教学。 是的， 这个环节呢，也感谢小雨老师和我们的雪莲为我们带来了一段非常漂亮的舞蹈。 嗯， 那在同样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的下一个潮流现场的环节，大家可以期待啦。 嗯，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春天在哪里？夏天在哪里？秋天你会去哪里？冬天在哪里？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明天依然看不见，路途很遥远。我想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大世界，还有太多的梦想等我去冒险。念过好几遍，跟着心往前，你的美好等我去发现。

表演区，嘉宾席，口误口误，来。 我们还要脱鞋吗？不用不用脱鞋吧？ 嗯哼，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刚刚小雨老师说过，这个肚皮舞得脱鞋跳。 嗯， 但是今天我们简单的进行一些这个动作的教学，因为要觉得特别为难的话，就先穿着鞋吧。但一定要跳够力度哦。 对，今天呢，我们两位老师呢，在最后一个时段呢，要给我们现场进行一下教学，也是一个基础的教学。 嗯， 先教几个比较简单的动作，让大家就是对这个肚皮舞。就是感兴趣吧，算是就是一个入门的一个几个小动作，来给我们示范一下。然后呢，我也作为一个小白鼠呢，给大家稍微示范一下，看看这个动作到底好不好学哈，有没有看我们看的那么简单呢？来，我们小雨老师先给我们说一下，第一个动作吧，好吗？ 好 ，OK。我们首先说一下第一个动作，提落胸。 提落胸， 提落胸，嗯， 啊，胸腔往上吸气，骨骼向上， 就是把它顶起来，对吗？ 它顶起来。 好， 好， 我们正好这个镜头现在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就这样侧面， 嗯， 对，然后 侧面展示一下。 呼气的时候放松，往下走。 嗯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再说一遍可以吗？ 好，来，吸气，胸腔向上， 嗯， 呼气向下。对，好，一、二、一、二、一，不要憋着气，呼，一， 流动的气流。 二，对，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对，这是肚皮舞中的。 哦，就是我以前就是也，就是看到过这样的动作，然后我们经常会犯一个错误，就是。这样子， 对，会使劲儿， 不 是靠呼吸。 我上就是我整个会驼背，然后再挺驼背，不是驼背什么，就是我的胸始终是挺着的，对吗？ 对，对，啊， 就是 这样， 再来一下。 嗯， 胸 腔向上。 啊，胸腔要 胸腔向上，骨骼向上，然后呼气，好，放松就可以了，不要驼着背。啊， 哎，我看一梦现在已经有点那个感觉了。 呼，对。吸，肩膀放松，呼，一，二，快吸，快速吸气，一，二，吸，呼，吸，呼，对，吸，呼，吸，呼，吸，呼，吸，呼。 一梦也可以像 哦，好好好， 放在胸前感受一下。 我用这个手稍微感觉一下，您可以再喊着一下这个节拍，可以吗？ 好，来，我了， 可以正对我们镜头。 吸。呼，吸，呼，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呼，嘴用嘴去吸气，呼，吸，呼，吸，呼，吸。 行，可以，可以。哎呀，有点缺氧。啊，其实还是挺难的。好，这是一个动作。好，我们再来一个比较基础的动作。 再来一个上下跨。 上下跨对吗？ 上下跨。好，双腿微蹲。 双腿微蹲。 双腿微 蹲。嗯，对，双腿微蹲啊。 并腿蹲。 然后，双腿微蹲，右腿往前放松。 右腿往前放松。 右腿 脚不要动。 脚不要动。 对，膝盖。 膝盖往前。 放松。 是弯膝盖吗？ 弯的。 嗯。 好，再回，弯的。 弯的， 然后回， 嗯， 对，然后回来的时候，你的右腿不要伸直， 也不要直，都是弯的， 对，都是弯的。 哦，两个膝盖都弯着。 看的胯是，二，一，二， 一，有点顺拐了，等重来一下，重来一下。 来，再来啊，双腿微蹲， 嗯， 好，右腿向下， 向下，嗯， 好，左腿在原地啊， 嗯， 好，右腿往回走的时候，左腿向下， 嗯， 好，换， 嗯， 对。 这个裤子穿对了，因为这裤子很明显。 换，蹲着去走啊，微蹲，换，换，你的胯是上下浮动。 这样是吗？ 对。 你看一下镜头里的我是， 看一下镜头里的我是这样吗？ 对，是，但是你的屁股不要往外出。 哦， 对， 胯往上， 就是你的胯上下去走。 哦， 对， 是这样吗？ 对，好一点， 好一点，对，非常好，对， 好 啊， 是要抖起来是吗？ 对，抖起来的时候就是用你的大腿内侧的肌肉，是，然后砰，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对，这样去走，一 抖起来了， 一啊一啊一啊，对对对，双腿再微蹲去做， 再微蹲， 对。 这样 要匀速的去抖， 因为我看你抖得很好看，所以我就想一直想这样子。 初学者不要着急， 匀速的去抖。 好， 对，这样你的胯是上下去浮动。 这哇，其实我刚才我做的动作可能不是很标准，但是我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已经开始出汗了。 哇， 就已经开始出汗了，就是还挺真的很累，挺累的。就是看你们练的，就是很 轻松， 但是只要自己一上手练的话，就是刚才就那两个小动作，就是无非就是蹲下去，然后这样提胯， 对对， 然后跳快起来的话，整个的还是很累的。 嗯， 好，这是一个动作，还有什么？ 那我们再学一个蛇形手臂。 蛇形手臂是吗？好， 适合你了，一梦。 好，因为一梦的这个有胳膊上有白白肉，就是那个白白肉，所以可以试一下。好， 对对，来，我们首先从右手开始吧。 因为我这个举话筒，所以我左手吧，好吧， 都一样。 都一样。好，左手啊，大臂向上提，提大臂。 等一下啊， 我把这个袖子勾起来。好，大臂向上提，大臂对，小臂在下。好。哎，小臂，好，大臂向下走，放松，对，也要配合上呼吸，吸，看看我的手是弯的，大臂向上，小臂， 一节一节的， 好，放松，对，吸，大臂，小臂，好，大臂，小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臂去走啊，一二三四，对，滑落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好， 因为已经有点煎熬的表情，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对， 中间的这个跟刚刚有什么区别呢？ 对，刚刚的我们是从 好累啊， 往下，对，这个时候我们在中间，对，这个是也叫水蛇手臂， 这个好像幅度更小一点， 幅度比较小一点， 然后使用肌肉力量更集中， 不是，但是虽然它幅度小，但是它这个顺序是没有变的，就是大臂先动，然后再是这个小臂，然后这个样子的，就是整个是一个流水线一样的这样的， 大臂小臂，大臂， 哎，这要真的一直这么举下去，真的挺累的， 对。它会练到你的大臂， 有点像芭蕾的那个小燕，就是那个飞起来的那个动 作，对，就小燕子一样， 对对对对， 哇，好酸啊！ 对，经常都会这样去练大臂、小臂、大臂、小臂。 所以你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线条也是跟练这个有关系，是吗？ 对对对。 练以前就因为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我们这个小雨老师呢，一开始在练这个肚皮舞之前是一个胖子，是一个170斤的胖子，对。然后所以我刚才看，因为我离他比较近嘛，他这个明显就是有这种线条，肌肉线条的，所以全都是因为练这个肚皮舞练的。 对对对， 这么家伙飞这么久，这胳膊 这样去站，因为肚皮舞基本站姿都是手打开，也是练到你们的大臂。 对，我们刚才看到两位在我们表演区表演的时候，也是整个的这个手都是张，全都是这么张开的，对吗？对，所以而且我发现你们整个下来都是双手在打开， 对，一直在打开，这是肚皮舞中的守卫。 所以挺累的。其实怪不得刚才两位跳完之后满身大汗，刚才一梦只是练了这三个小小的动作就感觉肌肉有点酸痛了。所以真的没有什么事情是特别简单的。所以两位跳得这么棒也是有原因的，很棒很棒。好，我们这个表演就结束吧，我有点累了， 想坐会 儿。谢谢两位，谢谢两位。好，两位可以回到我们的嘉宾区了。 两位嘉宾回到嘉宾区。现在看我们一梦已经稍微有点出汗了。 直播间是我们本身导播间是有一点点热的啊。但是我刚才练完这三个小小的动作之后，我发现就是这个我的左臂很难受，很痛 很痛， 就是 已经开始酸了， 就是肌肉酸胀感。右臂倒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所以这个东西我还是挺难的。 很难的，不是看的那么简单。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在这个舞蹈房，也没有这个音乐效果，所以可能练得有一点点乏味。但是就是到了那个舞蹈房之后，我觉得应该练得 会配合上音乐 就很开心，一定会很开心。尤其是我们这个小雨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雪莲这么温柔。对，所以 对 学员肯定很好。 一块练 对很好。 那之后呢，一梦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尤其是刚刚讲的，我觉得今天咱们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这个肚皮舞的基本功教学，甚至还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快速燃烧脂肪的教学。这个动作我觉得真的很累，而且我刚刚没有跟你们一起做，但是我看着就知道它的那个难度系数了。 是 因为之前我也有学过舞蹈嘛，我最怕的就是在中国舞里面老师会让你摆一个这个手位，这中国舞的基本手位。 对， 然后摆在这之后数八拍，数两到四个八拍，每次那是我最煎熬的时候。 对，真的挺难的，很难。 刚刚看你已经看出来了 是吧。 回去继续做这个动作，坚持下来。 我其实我挺就是骨头比较硬，你知道吗？我感觉筋也很硬，所以就是做这个动作有的时候 嘣的响， 就是有点不太对不太协调，不太 嘣， 有点那种肩周炎的感觉。 年纪轻轻， 所以得抓紧时间锻炼。 对， 不能天天老窝着，我就天天老是窝着。 哎，这可能也跟我们现在就是年轻人嘛，可能都比较喜欢玩手机，玩手机之后，这个胳膊那个肌肉更加就是僵紧。 对对对， 包括平时我们去健身的时候，这个教练也是总说你的这个肩部太紧了，缺乏放松。看我刚刚看我们肚皮舞这几个动作，就包括这个手臂的动作，就可以锻炼到这里的肌肉。 对， 所以说嘛，在家躺着玩手机，不如出来动一动。 没错，当然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呢也学了很多关于肚皮舞的一些知识，一些常识，就是包括他们的服装都是很有讲究的，这一点我们还是没有想到的。就是我们所了解的肚皮舞就是要露肚皮就够了。 只知道露肚皮，还有这个就是扭起来， 是它分了很多的舞种，然后很多的服饰。 对， 今天 那一堆听不懂的话。 没错，今天两位的这个服装，一个是我们小雨老师穿的这个服饰是什么舞蹈？ 鼓舞。对。 然后我们雪莲刚才穿的很性感的那个 芭蕾地， 那个舞蹈的衣服 还没有记住。我估计下一次我们的这个再请肚皮舞者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还记不住这三个字。 对，也许反正我们就知道衣服不一样就 对 了嘛。 知道衣服不一样。 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长袍的最基本的，这个是芭蕾地的衣服是吧？ 是的。 还记住了一个。 我们刚才在前面的资讯上面也说了，人家五六十的一些阿姨呀，或者是奶奶，在这个他们的一个年龄段的时候，就用什么两个月呀，什么两个星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练得非常的好。跳舞啊，包括钢管舞啊，还有这个肚皮舞。所以我们这个小年轻的也不要天天就是偷懒，也应该动起来。 对不对？ 对，在工作之后如果感觉身上很疲惫的话，不要采取玩手机这样的休息方式。 对， 不如去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去学一学舞蹈，动起来，这样的话还会神清气爽。 是的。好，好，我们这个时间呢来到了18:47，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一期肚皮舞其实也不能够太说仔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再请两位嘉 宾来一起跟我们再细聊一聊这个肚皮舞的一些。 对，请小雨老师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关于这个各个舞种，包括刚刚我们只接触到了两个，一个鼓舞，一个是 Ballady， 只有这两个。包括刚刚的那个长袍的又忘了叫什么 海丽姐 的舞蹈，还有就是各种，我们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次节目我们再次的能够请到我们的小雨老师和我们雪莲来到现场，来为我们展示一下其他两种舞蹈， 对， 丰富一下我们对于这个肚皮舞的认识。今天呢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了解，对，只是让我们初步的接触了一点肚皮舞的皮毛，相信在之后呢，我们可以说叫肚皮舞公开课里面， 没错， 大家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关于肚皮舞的这种知识，包括也可以学到一些好看的肚皮舞的动作。如果想要燃脂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瘦手臂，我们刚刚的动作， 对，瘦身真的很累哦，真的可以让你去掉你的白白肉，还有你的肚皮上的赘肉。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起来。 最后呢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小雨老师和雪莲在这里不仅是接受我们的采访，还为我们带来了两段非常 精彩的 肚皮舞的表演。那现在差不多已经是18:48，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就快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们来说一下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我们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在下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还会为你们带来更多的关于健身、关于运动、关于舞蹈的资讯。最后提醒大家啊，如果现在是通过一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可以点个关注啊，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下一次直播的时候就会给大家发来提醒。但是我们这个健身的节目可能是现在目前是每周四的时候会做， 对， 大家可以每周四晚上这个下午5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一次呢一定要记得带着问题过来， 是的， 欢迎跟 我们实时互动， 对，及时进行这个这是一节免费的公开课，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老师一对一的给你们进行辅导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是的， 好，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潮流梦工厂，我们下期见喽。 下期再见。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 拜拜。 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刀刃，是你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雷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三层，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旁的老树根像回忆般延伸，你问经过是谁的心跳声，我那春酒一坛饮恨，